《格林多人前书》第十二章，弟兄们，这论神恩的事，我切愿你们明了。你们记得，当你们还是外教人的时候，好像着了迷，常被勾引到那些不会出生的偶像前。为此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，除非受圣神感动，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。神恩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；职分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主所赐；功效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。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。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，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。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，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。有的能行奇迹，有的能说先知话，有的能辨别神恩，有的能说各种语言，有的能解释语言。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，随他的心愿，个别分配于人。就如身体只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。基督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众人，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或是为奴的，或是自主的，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。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，而是有许多。如果脚说，我既然不是手，便不属于身体，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如果耳说，我既然不是眼，便不属于身体，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若全身是眼，哪里有听觉？若全身是听觉，哪里有嗅觉？但如今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个个都安排在身体上了。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，哪里还算身体呢？但如今肢体虽多，身体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，我不需要你。同样，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不需要你们。不但如此，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，却更为重要。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比较欠尊贵的肢体，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。我们不端雅的肢体就越发显得端雅，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需装饰了。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，对那缺欠的赐以加倍的尊贵，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。凡是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，若是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；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，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。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，各自都是肢体， 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，第一是宗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，救助人的，治理人的，说各种语言的，众人其能都做宗徒，其能都做先知，其能都做教师，其能都行异能，其能都有治病的奇恩，其能都说各种语言，其能都解释语言。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我现在把一条更高潮的道路指给你们。